whiria ngā taura here tangata o Paikia kia pakari ai te iwi. 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《他哪里走，我哪里跟》，由陈其刚谱曲，常石磊演唱的片段。这是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的插曲。这部电影呢，在湖北宜昌市的两个山区取景，配乐也带着一丝静谧感。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原声分别来自电影《云水谣》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曲子都包含着电影中风景的波澜壮阔。

碎心烦的示范。